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，第五届四月之春人民艺术节将在革命首都平壤举行。本届艺术节将由中央和地方的艺术团和文艺宣传队艺术人、机动文艺鼓动队员、文艺小组员参加，分为四个级别，从4月10号到17号在首都的各剧院和会馆举行，还有魔术节举行。